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新一辑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主持人吴启超。我们很高兴可以再跟大家见面。在新的一辑，我们会一如以往，每一集围绕一个哲学的主题，跟大家进行哲学的思辨和探问的。今集我们的主题是知识分子有种责任，这个是问题来的，表示我们还没有定见的。咁亦都同往年一樣啦，我哋每一集咧都會有一啲拍檔主持啦，同埋咧我哋會盡量邀請嘉賓嘅。咁今集咧，我哋兩位拍檔主持就係大家又跟開上一輯咧都會熟悉噶啦，鄺俊文朱文啦，同埋關浩全阿全。咁咧尤其榮幸嘅，我哋今日咧請到一位嘉賓，就係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嘅副教授馬學先生。馬生， 大家好， 多謝你。咁啊，馬生啊，就稍後再請教你啦，因為我現在有件事咧，想先同我兩位拍檔就求證一下嘅。咁啊，朱文阿全，咁咧我聽到一個傳聞啦，就話咧，我哋喺新一輯咧《哲學有偈經》之所以冇被摟走咧，就因為你哋兩位上一輯就大受歡迎，係咪有咁嘅事？ 應該係阿全咯，唔係我哋多得阿全，我哋先可以繼續做到。 點解話會俾人摟走嘅原因就係正正因為我哋兩個。 哦，其實因為找到阿超加 盟，係啦，所以先留得低啫。 係講翻正經啦，喂，咁第一集我哋知識分子有種責任啊？點解第一集諗過咁嘅題目咧？究竟同哲學有咩關係咧？ 咁我諗我有少少諗法嘅，其實因為呢個問題其實同成個節目嘅理念或者我自己啲個人掙扎有啲息息相關嘅，就係其實我做呢個節目嘅時候，成日都會問一個問題嘅，就係究竟我喺度做緊乜？咩意思呢？點解會咁問呢？係因為其實我而家讀緊博士啦，阿全都係啦，兩位學者啦，其實都係一個做學問、做研究嘅人嚟嘅。咁其實好似 suppose 咧，應該匿翻喺個象牙塔入邊做研究、求真理，而唔係走出個象牙塔度面向而家嘅觀眾去做一啲普及嘅工作咁樣。咁所以我就成日問自己：我究竟係咪喺度不務正業咁樣呢？我係咪唔係做緊自己本分呢？呢個係一方面嘅疑問。另一方面呢，當我翻返去象牙塔做研究求所謂求真理嘅時候呢，又會問究竟我喺度做緊乜，即係我好努力咁樣做啲研究，其實可能對個世界完全冇任何幫助，冇任何改變喎。咁其實就有呢個矛盾，咁其實亦都係我哋今日會想好討論嘅一個哲學問題，就係所謂嘅知識分子嘅責任係啲乜，佢同大眾嘅關係係點樣，呢個就是我哋今晚嘅主題囉。 嗯，好啊，咁頭先啱啱聽到朱文講啦，似乎呢讀書人就是一個大類嚟嘅，咁咧入邊好似咧分到兩批，一批咧就喺個學院入邊做一啲好專門嘅研究嘅，一啲咧會比較面向公眾。不如我哋呢一節就先講下公眾嗰邊先啦。 好啊， 即係好似我哋而家會流行一個詞匯叫做公共知識分子係嘛，簡稱公知係咪？咁就嗱，我自己冇做開呢方面嘅研究啊，但如果你問我，我睇過書入邊咧有邊啲算得上我會覺得是公共知識分子作品呢，咁我可以同大家好簡單介紹幾本啦。嗱，呢一本呢係台灣嘅楊照先生啦，2005年出嘅《十年後的台灣》。咁呢就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呢，楊照先生呢就佢又唔係一個大學嘅教授嚟嘅，咁但係佢呢就好多著作啦，咁經常面向公眾啦。咁呢一本書呢就係佢當年呢即係有感於台灣嘅社會呢似乎出現一啲危機啦，咁佢就即係同大家做一個即係十年嘅思考，就係有啲乜嘢，有啲咩事如果你唔想十年後發生呢喺台灣呢，咁我哋最好及早準備。咁呢個係我睇過嘅一本啦。另外呢呢一本呢我諗都 觀眾比較聽 可能都比較熟悉啦， Sandel 啦，係一位大學教授，但係呢一本書呢都真係面向公眾嘅，咁就叫做 What Money Can Buy。咁又講呢，如果我哋咩事都冠以一個價格呢交俾市場去決定嘅話呢，咁有可能有啲我哋好珍惜嘅價值呢會係遭受到敗壞嘅。咁 另外呢，黃子華嘅飛唔應該用錢嚟決定邊個可以買。 仲有五月天呀 係咪嗱，呢本呢就好新嘅，我都未睇晒嘅。不過我知道馬生呢就睇完㗎啦，兩程飛機睇完咗係咪呢本書呢最新2018年出嘅，兩位哈佛大學嘅教授呢就叫做呢 How Democracy Style， 民主點死咁。咁就主要就係警醒下啲美國人啦，佢就話你唔好以為我哋美國嘅民主呢就點樣固若金湯啊，即係因為經過咗2016年選咗呢位總統之後呢，我哋最好都係居安思危一下咁樣。咁你如果問我以上呢三本書點解我覺得係公共知識分子作品呢，我諗不外乎兩點啦。第一就係嗰個形式上呢佢係深入淺出嘅。即係佢展示咗一個呢似乎係知識分子呢能夠即係 駕馭語言的一個很高度的技巧，來去講一些複雜的意義，同埋俾出一些比較精緻的論述啦、論證啦等等。咁啊，呢個形式方面啦，內容方面咧，我認為佢哋嘅特點咧，都係佢哋嗰個主題咧，係同比較廣大嘅群眾都係息息相關嘅，即係譬如台灣嘅未來啦。美國的民主啦，這個不只是一些少數的學院的入面的學者才需要知道的嘛，是不是，這個可能是跟大眾都很 有關係，所以我就會這樣理解啦。就想請教一下馬生，就是你覺得這些標籤啊，公共知識分子，你是不是有些保留咁樣？ 我其實不知點樣，我有啲疑惑嘅，即係點解要叫做公共知識分子？乜有 private 嘅咩？咁樣咁就即係知識分子係咪要分公共同埋即係非公共？咁就即係每個人都無論係咪知識分子都可以有佢嘅公共性啦。咁然後即係我又未必一定覺得即係話你知識分子一定要好強調佢即係佢如果用佢嘅知識介入社會嘅話，咁其實就係公共知識分子，另外一啲就唔係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呢一樣嘢，我一路都有少少疑惑嘅。其實， 點解你會認為即知識分子總會有啲公共性咧？嗱，我可以想象， 唔係每個人都有公共性嘅，即係於是乎就唔係點解知識分子就即係因為你講公共知識分子嘅時候，其實你。點解要加公共兩個字在知識分子前面呢？其實彷彿是假設知識分子不應該公共咁樣。等於有陣時而家有啲人批評話，即係男護士，即係有陣時睇報紙睇到男護士就係即係感覺咧，你係假設緊護士係女性嘅。咁啊，護士係男性係一樣要強調嘅東西，女司機咁樣強調，即係司機係女性係一樣要強調嘅東西。咁但係即係知識分子，如果佢做好多嘢進入個公共討論，即係或者喺個社會度有政治參與或者其他方面嘅參與，其實都係我自己覺得好正常嘅一樣嘢。咁我又唔覺得嗰樣嘢一定係好要強調，以至去講話即係話某一類人叫做公共知識分子。咁另外一類大家唔界定為公共知識分子嗰啲，我就唔知道應該叫做乜嘢知識分子啦，即係呢個私人領域。 如果有個人咁，佢眼見呢個蘇格拉底咁多公共嘅參與，結果俾雅典判咗死刑，咁佢好驚啊！佢而家但係佢又好有知識嘅，咁佢只係追求自己咧，就係與天地精神往來嘅，咁呢啲咪私人知識分子唔得嘅？ 唔係咁，但係係咪呢個人永遠都唔會有一個社會嘅參與或者介入呢？同埋就話佢實際上佢做嘅研究或者佢睇嘅書著書立說啦，我假設佢都會著書立說啦，即係好多嘅，即係如果你話係即係學院裏面做學問嘅人，其實結果都可能會影響咗個社會嘅。咁呢樣嘢都不限於人文科學。咁人文或者社會科學，咁其實可能限即係就算係即係科學咁樣，自然科學或者其他嘅一個即係學問，其實你都可能你寫咗嘅嘢出嚟，對個即係實際社會咧係會有一定嘅影響。 我覺得馬生呢點咧，其實同我哋一般對公共知識分子或者所謂學院知識分子嘅理解幾唔同啊。因為我哋覺得公共知識分子就係參與個社會啦，參與一啲公共事務啦，而學院知識分子就可能唔做呢啲嘢啦。咁我哋一般咁區分啦。但馬生你就覺得唔係喎，即係有兩點你覺得唔應該咁樣區分啦。第一就係，咁所有人都有公共性㗎啦，知識分子都係人，知識分子總有佢嘅公共性，即係每一個人都會參與一啲公共事務㗎嘛。點解我哋特別要強調一？第二就係同埋可能佢做嘅最終都可能帶出一啲公共嘅效果啦，可以影響到個社會啦。所以係咪對你嚟講，其實所謂知唔知識分子啦，或者公唔公共啦，其實冇話嘅，即係總之總係有機會會影響到呢個世界㗎啦。 總係有機會去影響就未必嘅，咁就但係即係我諗，其實我諗好多人會去強調嗰樣嘢嘅時候，就彷彿係話你一定要好有意識地去影響個社會，你先至叫做某個 category 嘅人啦咁樣。咁但係我就覺得當然嗰樣嘢有一個個人選取嘅問題，即係頭先阿超講嗰樣嘢，即係話有啲人係會覺得佢應該對個社會參與多啲，介入多啲。咁有啲人喺個時間分配上面，佢覺得佢嗰啲嘢佢唔想理嚇，咁但係就唔代表即係佢做嘅學問會對個社會冇影響啊嘛。咁就而嗰啲嘢亦都可能科技嘅發展係其實另外一些人對嗰、那個即係攞咗嗰啲嘢嚟到去即係做咗其他嘅嘢都唔一定。咁就變咗呢一樣嘢就嗰、那個即係所謂知識分子個角色嗰個問題，其實係咪一定要好強調佢一定要主動地介入？咁樣咁佢先至叫做一個即係滿足咗知識分子嗰個責任咧。咁我自己呢樣嘢，我自己會有啲多保留。 呢度我又想補充先，因為頭先一開始馬生好似講到， 即係佢話有 private 嘅咩？即係公共知識分子就即係冇所謂 private 噶嘛、嗯。所以呢個公共知識分子呢個概念或者呢個標籤其實冇乜意思、嗯，因為知識分子根本就冇 private 嘅。但後屘講講下，我又覺得似乎可以區分到嘅，就係用佢有冇意識去介入嗰個做區分咯。因為頭先講到可能有啲人做啲研究喺個象牙塔入邊，佢唔知道原來 turn out 佢對個世界有改變有影響嘅，但係佢自己唔知道。但係如果從後果嚟講咧，所有知識分子可能是一樣的，即是大家做所有任何研究可能最尾都有機會影響到個世界，但如果我們從他的主觀意識他的願望來分，似乎就分到了，就是學院裡面或者知識分子裡面有些人呢是很有意識去改變一些東西，例如這些寫這些著作， 有意識去做不等於改變了， 好有意識去嘗試改變 了，其實兩樣東西來的，即是反過來有些人沒有意識到去做但是他改變了的，其實有些人很有意識去做但是他改變不到的。 同埋我想乘住朱文這一點繼續講下去，就是反而這樣真的看到他有一個公共的一面，為什麼？就是因為他參與這個公共事務的討論，然後體現了他真的關心這個社會，同埋其他的民眾一起平等地去討論這些事，所以反而這一點又真的好像可以區分到他其他學院的知識分子有什麼不同，因為學院的不會做這些事嘛，即假設他可以這樣做但他未必會， 或者他意識裡面不是他的 ambition 裡面的其中一個 item、可能馬先生的講法是你不知道，可能他沒有這個 ambition 但他 turn out 他做甲骨文的研究例如 都幫到 手，突然之間可能有朝一日改變到香港樣，不知道的、但似乎我們現在的區分就可以這樣分，就是他是不是有一個參與公共事務的那個決心或者那個意識，而知識分子入面似乎有些是有，有些是沒有，而公共知識分子我覺得就是 refer to 那些有這個心的人， 但你的界定都相對上是狹窄，因為你講緊嘅所謂參與公共事務都是當下的時事啫。咁其實就因為你如果我闊少少話，嗰樣嘢叫影響社會，即係影響人類的即係、就是、well-being 咁先算。咁啊，好多嘢都係可以即係、就是、有一定嘅貢獻嘅。變咗就未必一定，即、就、係、是、我諗你剛才講嗰個討論，似乎比較感覺就係話，即、就、係、是、你係要即係、就是、活在當下，你要即係介入當下發生嘅事嘅。咁呢樣嘢我諗就未必一定啦。 我想咁樣啦，經過咗啱啱嘅十零分鐘啦，我哋傾咗嘅就係、是、即係知識分子好似好闊嘅，我哋不如試下咧就收窄一啲講下公共知識分子。不過咧，對於呢、這、一個即係標籤或者究竟喺社會上係咪有呢一種角色咧，似乎我哋有唔同嘅意見啊。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哲學有偈傾。好啦，翻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啦。咁啊，頭先嗰節咧，我哋討論緊嘅就係咧，究竟知識分子係咪可以再分門別類嘅？有學院知識分子，有公共知識分子。不過似乎咧，馬生咧就對於呢個區分咧好有保留啊。馬生係咪有啲嘢想補充？ 我諗唔係，頭先一路講緊嘅就話，即係你嗰個區分其實或多或少有個前設咧，就彷彿知識分子本質上係不公共嘅。咁然後公共嘅係少數，所以由於公共係少數，你要強調佢係公共嘅。咁但係我自己會覺得呢一樣嘢，究竟就算你咁樣區分咗，又點咧？即係話係咪真係幫助到去討論個問題咧？咁樣或者即係如果你講話即係知識分子嘅責任嘅問題，即係呢個問題其實係咪真係即係真係幫到個討論咧？咁樣啊， 所以馬生嘅意思係知識分所有知識分子都有佢公共責任。所以我哋就唔需要強調 所有人都有佢嘅公共責任啊！即係話或者即係我自己做社會參與、政治參與嘅時候，我會覺得我係一個公民嘅身份。咁你問我係唔係一個知識分子，我唔係好肯定嘅。其實，但係就即係隨你點樣界定啦，咁樣咁，但係係咪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我都覺得呢個問題對我嚟講係不重要嘅。 因為重點係你一個公民，係 啊，每個公民都可以運用佢嘅知識與能力去做呢一個即係公共參與。 其實都又係馬生嘅觀點，又係同我哋一般嘅理解幾唔同啊。因為我哋傳統例如我哋講中國嘅士大夫咧，跟住我哋成日都會覺得佢比一般人有多啲額外嘅責任嘅。即係可能，因為一嚟就我哋會話四民之首嘛，去 士農工商， 士農工商四民之首。 香港可能調轉個商係先， 依家係 農啊，梗係包尾啦。我諗啊， 然後我哋會覺得就係知識分子有個責任，就係推動呢個社會嘅，係佢哋先有能力啊，而且。但馬生就覺得唔係咯，就係、是、個個人都有責任噶啦。而呢個幾同我哋傳統唔同，就係、是、可能馬生背後係咪有一種關於平等嘅思想啦，或者自由嘅思想，所以你會咁樣諗。 但我覺得你哋講嗰種 時同工商或者即係古代即係儒家思想，或者其實即係就算古希臘都可能有一啲類似嘅呢個即係哲學思考。咁但係其實嗰啲你都可以諗咧，嗰個係一個教育非常之不普及嘅情況嘅社會嘅狀況底下噶嘛，即係話識字嘅人係極少數噶嘛，讀過書嘅人係極少數噶嘛。咁於是乎就喺咁嘅情況底下，咁你話知識分子，所謂知識分子或者讀書人有一個好大嘅即係領導社會啊、改革啊等等嘅責任。咁呢個我諗就正常啊，但係你我會問二十一世紀，即係話當教育普及嘅時候，咁其實即係所謂知識分子，咁當然即係你話，如果你知識分子嘅意思係喺一個即係喺大學裏面或者即係院校裏面去即係教學嘅人嘅話，咁其實都係讀多人少少書啫。咁而不同嘅人，我自己都會覺得佢有不同嘅知識，有不同嘅能力。咁就嗰啲嘢未必一定係喺學院度被理解為一啲好高即係檔嘅一啲嘅知識。咁但係其實佢都可以用佢自己嘅知識與能力去貢獻個社會噶嘛。 或者我想 follow 阿全嗰個講法，再問多句，就係、是、因為阿全頭先嘅講法好似講到。就是傳統社會或者尤其中國的社會先會對所謂士人士大夫有那個期望，覺得他有額外的責任去推進個社會的進步。但其實我想而家現代世界或者現代香港都其實 soft 有呢種期待，就是可能一般市民都會期待你呢啲讀書人呢啲知識分子或者大學生，其實香港一普遍主流都會對大學生有多啲期望，就係佢應該幫手改變香港，令到香港更加好。其實咁，如果按阿馬生啱啱嘅講法，呢啲期望會唔會就係一個錯誤嘅期待，或者一個冇一個根據嘅期待咧，或者呢個老掉牙嘅期待，現代社會唔應該再有呢種期望咧？ 我會咁講啦，即係不同人當然不同嘅階層可以有。即係多不同嘅期待啦，咁但係咧就即係我自己會覺得呢一樣嘢嗰個即係 relevance 所謂，即係應該其實隨住教育普及啊、知識嘅普及咧，其實應該係越嚟越少嘅，即係話咁就越嚟越唔緊要嘅。咁就因為我自己會覺得簡單啲講就係話嗰個能，即係現代我哋講多元智能啊，即係講能力係好多方面啊等等，咁並不是每個人嘅能力或者嗰個智力或者個知識都不。純粹因為應該用學位啊，你讀到邊一個層面嘅，攞咗咩學位嚟到去界定，咁變咗就話於是乎，如果你話每個人都即係作為公民，佢應該係可以介入個社會，或者即係對社會有貢獻。咁我自己覺得勞動嘅工人有好多嘅貢獻，即係話一個即係普通嘅白領有好多嘅貢獻。咁大學生係唔係因為佢讀多咗幾年嘅書，或者佢擁有某個學位？即係當大學嘅學位越嚟越普及嘅時候，其實我就亦都唔覺得嗰樣嘢一定會係變咗佢哋會就因此而承載一個更加大好多嘅責任。 但我又想問下馬生啦，你就覺得依家普及教育啦，所以就大家都有一個能力去參與一啲公共嘅事務嘅，同以前好唔同啦。但係我哋都唔能夠否認，就係例如有一啲知識分子啦，佢嘅知識真係比一般人多好多，例如馬生啦。 唔係嘅，我好無知嘅。 即係例如你諗下，如果你叫我哋幾個去。做一啲關於民主或者民主選舉嘅分析，我哋一定唔得啦，因為 你都做過，但 係呢度牽涉好多嘅一啲知識啦，例如可能你要統計啦，你要識點樣去傳識嗰啲統計出嚟嘅數據啦，等等等等，而呢啲嘢真係你又要受過專業訓練先做到。 但係呢個有個好大嘅範疇嘅關係喺度㗎嘛，即係話你因為香港過往二十年當然有關政制嘅討論，即係話即係一路都冇停過啦，差唔多可以咁講啦。咁於是乎，如果你咁樣問我，作為一個讀政治學或者研究政治制度、選舉制度嘅人嚟講，係唔係對一個即係介入香港嘅政制討論度有多啲責任呢？咁我覺得可能係嘅。咁但係呢樣嘢係建基於我嘅嗰個專長。即係某種嘅知識上面嘅專長。但如果你講到話，譬如話亞洲金融風暴嘅時候點樣救市，其實我冇相關嘅知識㗎喎。你去到沙士嘅時候，香港即係全城遭受一個好大嘅危機嘅時候，我睇唔到我攞住一個博士嘅學位，我點樣可以介入得更加好？咁可能一個護士呢， 其實一個護士，大家未必會當佢係知識分子，但係個護士喺嗰個問題上面，即係 醫療嘅問題， 佢介入，佢更加能夠利用到佢嘅知識或者能力去介入個社會嘅，去幫到個社會即係渡過個難關嘅。咁依個我自己會甚至乎其實唔好講護士喺個即係醫院度，即係可能犧牲性命幫嘅手執嘢嘅阿嬸，其實都係其實做到嘅嘢會比我哋依啲學院裏邊嘅即係知識分子，其實可能係更加多，因為我哋嗰、那個。即係所謂知識與能力，其實係用唔到去解決嗰一個社會問題嘅。咁、我自己會覺得，調翻轉頭會諗，我就會覺得即係話，如果你好強調就話有某一類人叫知識分子係多一啲責任嘅，調翻轉頭就其他人就係普通人，其他人普通人就可以少啲責任咧。呢樣嘢我反而覺得係對成個社會，即係尤其是建構一個民主嘅社會嚟講，呢樣嘢係唔理想嘅啦。 因為我覺得呢點又幾有趣，因為好似咧我哋成日都會覺得知識分子係多啲責任，然後我哋就擺好多寄望喺佢度啊，所以我哋就好似將自己嘅責任外判咗俾人哋，期望去帶領個社會推動個社會等等等等，反而就忽略咗自身。哇，其實你都有責任，個社會你有份嘅喎。咁所以我覺得馬生你嘅觀點可唔可以咁講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呢一節問緊嘅問題就係、是、到底知識分子有冇額外多啲責任？你就覺得冇嘅，個個都有責任去貢獻呢個社會，只不過就係咁呢個一個分工嘅問題。知識分子因為佢有知識，咁咪可以用佢嘅知識用落社會度咯。你護士咁，你有去一啲醫療上嘅知識，咁你咪去幫助呢個醫療系統咯。咁所以就其實冇人有多啲責任嘅，只不過大家各盡其力啫，係嘛？ 或者知識分子喺某啲位嗰度，由於佢擁有某啲知識係多啲。咁於是乎佢其實喺某啲事發生嘅時候，佢可能可以有一個大一啲嘅貢獻啦、或者大啲嘅影響力啦，因為有啲嘢有啲知識好專門，即係等於話我用翻沙士嘅例子嘅時候，沙士嘅例子嘅時候，究竟係咪社區爆發？咁可能得沈祖耀同埋鍾南山講到啫嘛，我哋呢啲唔會講到噶嘛。咁於是乎就即係嗰個其實我諗係一個咁樣嘅角度去睇嗰個問題。 我諗馬生嘅觀點應該就係我哋唔能夠泛泛而論知識分子有啲咩額外責任，一定要好 specific 睇翻嗰個人有啲咩專業知識同嗰個 issue 嘅相關，先可以講到嗰個情況。例如馬生研究政治。研究選舉制度，咁喺講討論選舉制度嘅時候，你就有額外嘅責任，但作為知識分子，你就覺得冇嘅。咁可能我自己就比較守舊啲啦，即係我仍然覺得，我哋可以 in general 咁樣討論知識分子嘅額外責任嘅。咁點解呢？好老土咁講，就係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嘅。但其實又唔完全一個能力，因為點解呢？我覺得學馬生話齋，知識分子研究好多唔同嘅嘢，佢哋有好唔同嘅能力。但我覺得佢哋共通點係咩？就係佢哋因為我理解知識分子係咩呢，就係、是、一啲從事學術活動求真理呢門事業嘅一啲人嚟。咁求真理呢門事業令到呢啲人呢會有啲特色嘅，我覺得。例如佢係唔會盲目服從權威嘅，例如佢就係聽道理嘅，聽論證嘅。佢對真咧有堅持， 但係呢個係思想狀態多過能力喎。係 啦，所以我會係佢有種特質，令到佢有呢個責任。點解？因為我覺得公共事務好多時就係講權力咯，講唔講真咯，強權成日會講假話咯，即係呢個佢講假話啦，唔講道理係恰恰係知識分子調翻轉，知識分子就係要強調講真話。 唔係，就係呢度有少少，我覺得有少少撈埋咗兩樣嘢講，因為你將德性同埋智性兩樣嘢撈埋。 所以我一開始 即係你其實你再你係講知識分子，其實同時有一個智性上面嘅即係超越性高啲。同埋德性上面一個高啲嘅要求嘅，咁但係依個同頭先講話，譬如話你話能力越大，即係責任越大，依個係咪一定啱？我自己懷疑啦，即係 所以我一開始就已經話呢個唔係好大一個能力。 咁但係就能力好多方面咯，即係我會話你如果國家打緊仗嘅時候，咁好多知識分子手無扎雞之力，其實佢可能冇咩做到。可能一個好打得嘅一個即係軍人，其實佢能夠即係對個即係保衛國家咁樣，佢實際上個得到嘅貢獻或者個責任可能更加大嘅，即係識打仗嘅人可能係責任更加大嘅。咁但係我估其實嗰樣嘢係會有趣嘅，就係話因為你頭先講緊嗰個係一種即係所謂求真嘅精神、或者一種求真嘅能力。咁就然後轉延去一啲即係深刻嘅一個學問嘅一個能力。咁但係嗰樣嘢我諗就其實 我感覺到你意味著一樣嘢，其實就係話，即係知識分子應該有一個更加大嘅一個即係道德上面嘅操守咧。即係譬如例如你個覺得佢係應該講真話嘅，有風骨嘅所謂。咁然後呢、這個即係我諗係幾傳統嘅，可能對中國對士嘅即係嗰種嘅要求。咁但係呢樣嘢我自己覺得係可以爭論嘅，即係話係唔係一啲真係所謂讀多啲書嘅叫做知識分子嘅人就會必然地有一個高啲嘅即係道德操守。 因為我自己覺得，因為佢從事嗰門事業，令到佢會培養到呢種德性出嚟。因為譬如我做紀律部隊咁，我係唔需要培養到唔盲目服從權威嘅呢個德性出嚟噶嘛。但喺學術活動去討論學問，即係我覺得呢個德性係特別需要嘅，所以我就覺得做呢門事業嘅人是特別有呢個德性，以至於佢 有多啲責任。 呢個社會正正需要呢啲人咯，因為好多時佢哋就係唔講真話，強權就係講唔講道理，係就係講權力、講競爭咁樣咯。 或者我哋回顧一下呢一節啦，咁啊，我感覺到咧嗰個話題咧開始有啲轉變，喺一個比較闊嘅一個範圍啦。咁咧就我哋最開頭咧講啦，其實個個都有知識，個個都要用佢嘅知識咧去介入公共嘅事務嘅，咁似乎咧公共知識分子咧呢個標籤咧似乎唔係好需要，但我隱隱然覺得咧好似咧究竟仲有冇一類人叫知識分子咧，我哋都好似開始有啲懷疑啦，好嘛？咁咧轉頭翻嚟繼續哲學有偈傾。好，歡迎翻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咧嗱，頭先我哋就傾到咧就係究竟，即係知識分子咧，有冇一啲比較獨特啲嘅責任啊？係咪因為佢能力大啲，所以佢責任就大啲？嗱，呢度咧，我想介紹一個講法咧，咁咧就係唐君麗先生咧曾經有一個咁樣嘅答問啦，叫做《海外知識分子對當前時代態度答問》。咁入邊咧，佢做咗一個幾有趣嘅比喻喎。佢話咧，其實知識分子咧就好似咧眼睛一樣嘅。咁啊眼咧就梗系唔系自己识得走噶啦，佢梗系依附住个身体，行嗰个咧就系身体啊，身体咧就系即系整个国家社会嘅整体啦，佢比喻咁样啦。咁佢话咧眼睛有一个好独特嘅功能嘅，就系咧佢要负责睇嘢嘅，睇下条路嘅。如果见到边度有险阻啦，有陷阱啦，佢就要即系走出嚟示警，咁令得个身体咧就唔会跌入呢个陷阱嗰度。咁所以咧佢话如果即系知识分子咧唔能够做到呢、這个任務嘅話咧，咁係佢嘅失職嘅。咁大家點樣睇咧？我當然呢個係比喻啦，佢冇證明過任何嘢啊。但係呢個比喻至少係寄託咗一種佢對於知識分子個任務嘅睇法。 我諗先唔講有冇額外嘅責任啦，至少講翻知識分子有咩責任啦。我覺得其實我自己都係咁理解知識分子嘅，因為好多時你係真係要有一定嘅視野同埋有一定嘅知識，你先睇到個問題喺邊啊！我覺得例如好似香港咁，即係大家都知道香港有問題㗎，但個問題喺邊咧？我哋唔係個個人可以好清楚咁講到出嚟嘅，因為我覺得需要真係好多知識㗎。咁所以我就係覺得對於知識分子其中一個責任咧，就係要點出時代嘅問題、社會嘅問題喺邊度，話俾大家知。但係咁點樣解決呢？之後應該要做啲咩呢？其實呢個就未必係知識分子做到嘅嘢，因為具體落實要去做呢，其實可能係由返一啲有權力啦，或者可以有號召力嘅人去做嘅。所以 但我諗馬生就連你第一點都覺得懷疑囉，就係點解係知識分子先點得出嗰個問題呢？點解知識分子先做到嗰隻眼呢？ 即係玩笑話點得出嘅叫做知識分子啊！即係如果點唔出就唔係知識分子啊！即係有好多人可能即係會係，即係佢嘅生涯都係做研究等等，但係佢可能未必一定就得好似你剛才講嗰種，你可以真係指出到人類嘅問題或者社會嘅問題係乜嘢嘢。咁換另一個講法，就即係類似你頭先講嘅嗰個德性嘅要求，我會覺得佢其中一個責任可能係當某啲嘢係錯嘅時候，而喺佢自己嘅範疇裏面嘅時候，佢有責任指出。咁呢樣嘢，因為你唔可以等啲嘢以我傳我哋不斷咁樣繼續講落去，即係話即係例如可能即係最近之前有一啲嘅討論話應唔應該打疫苗啊嗰啲咁樣，咁我自己都會覺得你相關嘅即係 專家 係可以有一個即係出聲嘅責任。咁但係係唔係真係佢一定要所謂指點明燈，即係一種路向，即係話我自己又對呢樣嘢有懷疑嘅，即係話點解我哋一定要假設有一類嘅人，嗰類人叫做知識分子嘅， 咁然後佢就可以即係掌握到某啲即係所謂人類未來社會嘅路向，無論係一個社會香港社會定係咩，然後就佢可以指出咧。咁我自己會對依樣嘢都係二十一世紀，我覺得依個講法都有我自己嘅幾懷疑同埋都幾危險嘅，因為或多或少你將某種類型嘅人賦予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權威，咁而有個權威就話佢講大家要聽啦，佢可以明燈啊咁樣，咁就即係咁嗱，依個我自己覺得，如果我相信民主，我相信平等，我覺得即係話喺個即係建設一個民主嘅社會裏面嚟講，其實平等嘅討論係好重要嘅。咁於是乎，其實平等嘅參與都係好重要嘅。咁其實依樣嘢我自己會覺得咁樣去建構一個所謂知識分子嘅責任咧，係咪真係幫到我哋去建構一個民主與平等嘅社會咧？咁我哋會有 話。我有啲回應嘅，因為一嗱頭先馬生最尾其實就係點出咗一個問題啦，就係如果你過分強調知識分子有啲額外責任，會唔會係變成一種精英主義，唔符合而家平等自由嘅現代社會？咁呢個問題，我覺得我之後會再回應嘅。但我想翻去澄清一下我自己嘅立場先，就係、是、其實我對於阿超啱啱提到唐君毅或者阿全啱啱提到話知識分子可以點明到嗰個問題咧，呢、這個能力咧，我都係懷疑嘅。所以 我都懷疑嘅，係啊。其實， 所以我第二節話，我覺得知識分子有額外嘅責任，但係佢嘅責任唔係因為佢有呢個能力，好似一個上帝咁樣話到俾你聽條道路係點。我覺得頭先按我講頭先嘅講法係咩咧？係知識分子因為佢有兩種特質，就係唔麻木控制權威，同埋佢追求真理。呢兩種特色咧，令到佢起碼敢講個問題出嚟。即係我覺得而家香港好可能好多問題，但係個問題唔係我哋等待一個救世主、一個知識分子話到你俾我哋聽，我哋解決方案係乜，而係啲人連講都唔敢講。而我覺得知識分子因為頭先嗰兩種特色咧，嗰兩種特性咧，令到佢多啲責任去出聲。所以我亦都唔係話知識分子講嘅就一定啱，而係因為佢嗰個從事嘅嗰門事業，令到佢有頭先嗰兩種特性，使得佢多啲責任發聲。其實我的立場不過是這樣，所以 我好像跟馬生很對立樣，但另一方面又相似， 其實很多東西沒有矛盾，但 我都很懷疑為何會當了知識分子是一個救世主呢？我覺得未必啱 的。我有些想回應的，因為其實我不是當了知識分子是救世主，是如果這個社會總有些問題，而總有些人需要點出這個問題嘛，那些人會是哪些呢？你很有理由相信會真的是知識分子，因為他看到的問題。但 但是 你是不是結果你用了那樣東西來去界定哪些人叫做知識分子呢？即是說你其實如果那些人不出聲，即係或者你剛才講嗰種，我會覺得其中一種，如果我當其實知識分子不是一種 status，其實係一種 state of mind， 咁係一種諗嘢嘅方法、思考嘅模式。咁其中一樣，我覺得特點就應該係佢有一個好重嘅懷疑嘅精神。懷疑嘅精神包括咗就係話，即係有一啲主流嘅嘢拎出嚟講，佢會懷疑。咁佢會懷疑，但係佢會懷疑係咪就質？即係就要喺個公共領域度講話，我懷疑你係咪啱咧？咁嗱，依個我自己嘅經驗咧，就好多人嘅取態係唔一樣啊。即係話，因為我懷疑啫，我都唔肯定你唔啱噶。咁我係咪就即係開波就質疑你啦？定係還是我都其實對嗰個問題未必有一定肯定嘅答案啦？咁樣咁就即係因為要有肯定嘅答案，可能自己要去做下研究啊等等咁樣，諸如此類求下真啊咁樣先。咁依個我相信都會係有一定嘅難度喺度嘅。我自己覺得即係調翻轉頭就可能大家都係會講緊就話佢係咪有一個角色？嗰、那個角色就係話即係佢要指點前路嘅，咁先至叫做係即係所謂知識分子。咁我都係翻我頭先講嗰位，究竟其實依個討論係咪真係好幫助到我哋去理解即係個問題咧？咁我自己會懷疑啦。 我有兩點回應嘅，第一就係咪話去解決到或者點到個明路出嚟，佢先叫知識分子咧？我唔係嘅，因為其實我都仲相信有公共知識分子同埋學院知識分子嗰個區分。我覺得其中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嘅責任就係要點到嗰個明路啦。所以我 咁點解學院知識分子冇啊？ 因為佢做嘅嘢並唔會影，唔一定去解決呢個社會嘅問題咯，而佢真係追求學術咯。但係因為呢個就會翻去即係呢個區分啦，所以就有啲麻煩 嘅。第一節嘅問題啦， 所以即係其實首先唔回應呢個住啦。第二點就係因為咧，我隱隱約聽到朱文啦同埋馬生你都好似覺得，喂，你講知識分子講到好似救世主啊，好似權威咁，咁喂，咁樣喺呢最大鑊就係我哋如果再翻嚟呢個強調平等、強調民主嘅社會，你仲講呢啲嘢就好似有一個精英啊，你等佢救世啦咁，但係。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要是這樣的圖像，即是知識分子點出個問題，因為他都會拎個問題出來跟大家討論的嘛。而且他不是那個掌握著真理的人告訴你，嗱，我拎著真理你要信啊。 但是你鼓勵了普通人去信奉某些叫做權威的東西，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個暗示呢？ 因為你有某種的角色，你有種某種的角色設定，就角色設定就是說某些人在某個問題上面擁有比較多的知識，咁因而佢講嘅嘢嗰個啱嘅可能性係高一啲嘅，咁然後咧就普通人你就應該聽佢講，即係話包括其實即係唐君毅先生剛才講嗰種，其實都係一樣，我覺得係一種類似嘅即係心態嚟嘅。咁就話如果我哋好想即係話普通人都係可以有好多嘅公共參與嘅，咁佢哋自己都會有一個求真嘅精神嘅。咁就而我唔覺得話求真嘅精神、懷疑嘅態度、批判嘅思考一定係一種即係需要認證嘅嘢嚟嘅。乜唔係每一個工人、每一個公民啊，每一個工人與每一個公民啊，其實都應該有嘅咩？咁即係而點解一定要係某一啲叫做即係某一個 class 嘅叫做即係知識分子嘅人先至擁有嗰個能力咧？有都係相對嘅啫，即係有啲人多啲，有啲人少啲嘅啫。我相信呢、這個。 因為我自己個諗法就係咧。我哋依家個情況唔係好似話我睇醫生，跟住然後見到醫生，因為醫生擁有多啲醫學嘅知識，我要信佢。依個情況係其實知識分子都係一個公民，你同我都係一個公民，只不過知識分子知道個問題話，喂，我見到有個問題，就大家拎出嚟傾，然後同你講有個咁嘅問題，所以佢哋即係平等嘅，大家地位一樣，只不過咁啱就好似喺呢個 group 入面有一個人提出咗個問題，咁咪睇下你信唔信咯，每一個人咪去批判咯，去思考咯。 即係其實呢度我有少少補充，即係。我都有啲懷疑，究竟強調知識分子有額外嘅責任，會唔會落入馬山頭先指出個憂慮，就係變成一個好精英主義？但我又會諗，其實當我哋咁講，唔一定係有損公民之間嘅平等嘅。即係我喺度諗，其實大學入面會唔會都係類似嘅環境呢？就係我哋都覺得大學應該一個平等交流學術嘅一個空間啦，一個地方啦。但係我哋仍然都有所謂教授嘅，有所謂老師學生嘅區分。咁我哋學生 sort of 都會聽老師講課，都係有好似有個階級咁， 唔係好似一個好實際嘅，好實際嘅權力設置嚟嘅。 但你理論上係應該係一個平等嘅交流，即係所以我會覺得有平等嘅交流，唔一定係真係完全冇所謂嘅嗰、那個。嗰、那個上下嗰個分別，或者有啲唔同 cast 嘅出現， 唔係喎，你從知識或者從討論同學術交流就唔應該有啊！你因為你剛才講嗰個教授與學生或者大學裏面，其實嗰個係一個權力關係噶嘛，即係嗰個權力關係係透過大學或者學校作為一個 institution 嚟到去建構出嚟，然後去要大家服從噶嘛。咁變咗就即係點解好多人會覺得即係傳統思想就會覺得學生不應該挑戰老師咁多咁樣咁然後而一樣嘢，我諗我你問我嘅話，我覺得係一種權力關係嚟嘅。如果佢權力關係有部分當然咧係建基於大家對知識。即係知識嘅壟斷性嘅嗰樣嘅想像，即係話某啲人擁有知識嘅，你其他人就冇乜擁有知識嘅，咁於是乎就即係勞心者自人，勞力者自於人啦。咁於是乎大家就即係聽佢話啦。咁但係我覺得依一樣嘢其實真係應該係逐漸打破嘅一樣嘢，因為知識分 嚇。我都同意要打破，要平等地交流，但係。是不是就代表學校應該沒有老師這個 class 和學生這個 class？ 即我的例子其實想指出一點的，就是有 class， 即我們 classify 了，有些人叫老師，有些叫學生，但不代表他們不平等地交流，就好像社會裡面我們都可以 classify 某些叫知識分子，他多些責任的，有些不是的，他們可能有另一些責任或者少些責任，不代表這個社會就一定是一個精英主義的社會或者一個不平等的社會，即有 class 是仍然可以平等地交流。而我舉的例子就是用大學希望做一個例子證明這一點。 同埋都來到差不多這節的尾聲，我想問多即一個最後問題，就是反而呢我們調回轉這樣想，就是好像我們很懷疑權威的時候，好像即個個都是一個平等的人，那冇人提出到啲問題噶咯，咁因為個個都唔信噶啦，大家係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大家都提出嘅時候，咁邊個我哋信邊個咧？ 好啊，話喺呢個問題咧，我哋留待下一節繼續討論啦，或者究竟咧頭先馬生講咗句啊，有一個圖像應該逐漸地打破嘅，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哲學有偈傾。好啦，嚟到最後一節嘅哲學有偈傾啊！嗱，頭先咧嗰一節咧就大概咧馬生有一個意思咧， 就話即係有一樣嘢咧，有個圖像，似乎我哋應該咧廿一世紀逐漸要拆解咗佢嘅，就我哋唔一定咧要設定有一種角色，就叫做知識分子嚇，俾個標籤俾佢，然後我哋投射好多期待俾佢，跟住又講佢有啲咩好特定嘅責任咁樣。咁不過頭先第三節似乎阿全咧喺對於呢一個問題咧有啲睇法，意猶未盡啊，請你講埋落去。 我繼續講翻我啱啱嗰個問題啦，就係我反而覺得依家個社會就係太平等、太自由，個個都咁高咁大，咁所以好容易出現個情況就係你有你講，我有我講，所以會唔會反而係咁？我哋先需要一啲知識分子去幫我哋啊講翻邊啲啱，邊啲唔啱，而且咧再。其實所以依家我哋個問題就轉咗啊，將知識分子放落去現代呢一個 context 度，睇下到底喺特別係依家網絡世界啦，佢嘅定位係點？因為我哋見到依家個網絡世界就係好多 KOL 山頭林立啊，可以話咁，然後就好容易 個山頭， 我都想做到個山頭，好可惜冇啦，我喺山腳啦。咁係啦，咁山頭林立啊，所以依家個問題就係、是、喂，會唔會反而變咗太過平等、太過自由，就民粹出現？知識分子所以就顯得佢有佢嘅作用啊，就係、是、出嚟指證民粹咁，道證民粹咁樣。 但係馬沙定係反，一定係反對就係好平等啊，係冇階級嘅，即係冇一個救世主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啲人就會可能為路取暖啦、啊，會回音壁咁樣啦，會有。即係情緒主導啦，諸如此類， 甚至好混亂咯，成個社會。 但好多民粹主義其實係追求某種嘅領導嘅，即係歷史上咁樣。但係我會咁樣諗咯，即係話你如果你睇翻人類嘅歷史，人類歷嘅歷史絕大部分嘅時間，人類都係生活喺專制底下，人類都係生活喺一個冇乜真正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甚至乎閱讀學術自由嘅情況底下，即係如果你睇翻幾千年中外嘅歷史，都係其實係可以有個政府、有個政權、有個皇帝去決定，或者有一個教皇啊、教廷去決定佢有乜嘢可以睇，乜嘢唔可以睇，邊啲嘢係離經叛道。咁如果你呢一樣嘢相對於今時今日你講嗰種好百花齊放啊，即係一種即係其實。相對上的平等的網絡生態等等來講，大家想要哪一樣？那我就會覺得就是說其實網絡的生態即係去到一個某個位，即係話大家都會去普通的網民都會去懷疑很多人講的嘢。咁呢樣嘢係一種進步嚟嘅，即係話喺即係邁向一個現代嘅即係平等社會、民主嘅社會係一種進步嚟嘅，就會好過就係話即係話你一定係一種好清楚嘅權威嘅一個即係架構，即係話由上而下地決定邊啲嘢可以講，邊啲嘢唔可以講，邊個人講嘅嘢就係真，邊個人講嘅嘢就不可信。咁即係我自己會覺得呢樣嘢係即係好重要。咁但係當然我諗大家都睇到，即係網絡嘅生態有好多嘢可能係唔理想啦，即係話你平底激烈啊，即係目衝一視啊，大家即係互相攻擊可能好嚴重啊，不能夠理性討論啊。咁但係我覺得呢一個係我哋需要學習嘅，即係話要慢慢去建立翻嗰、那個即係喺即係網絡。嘅或者其他層面啦，即係話社交媒體啊等等去討論喺嗰個公共領域裏面討論嘅嗰個即係文化。咁但係就依樣嘢相對於你話即係大家都望住某啲嘅權威嚟到去講，咁就即係聽佢講。咁我自己覺得依個我會 prefer 依一樣嘢咯。 咁我諗其實在座都冇人會真係 prefer 翻傳統嗰種權威社會或者嗰種精英主義社會。咁、但係。似乎馬生亦都會承認，而家呢個平等嘅網絡世界係可能有陣時出現咗啲問題。即使大家都有言論自由，互相攻擊啊，唔理性嘅討論，係打開 Facebook 係隨處可見嘅。 村民成日俾人鬧咯， 我成日都鬧人嘅，其實我就係嗰啲需要學習嘅。 你梗係要啦。 所以我就想問馬生，咁既然你都承認有啲問題，亦都強調我哋需要學習，咁、那個問題就變咗，會唔會喺學習嘅過程入邊，就係知識分子要擔當得多啲咧？出嚟講多啲嘢，或者出嚟示範， 唔係都係翻嗰個問題，點解係知識分子要擔當？ 因為佢慣咗理性討論咯。 唔係，但係點解你普通人唔可以鬧少啲人啫？即係點解普通人一言不合就要辱罵人哋咧？又要 block 人咧？唔係點解？我點解唔可以每一個人去學習？ 我就係覺得，因為嗰個就係翻嗰個事業嘅問題咯。即係我覺得。學術呢個事業本身就要講道理，要理性溝通嘅。但係好多行業或者好多事業 是未必咁需要呢個德性或者呢個能力，冇呢個習慣。 可能效率係緊要啲嘅， 效率最緊要快，唔使急，最緊要快。 老細話係啦， 老細話係就係唔需要同你理性討論邊個啱邊個錯。 咁佢自不然少咗呢個習慣。 佢自不然少咗呢個德性，少個習慣。 但係我會覺得你從另一個角度嚟講，你建構一個公民社會，即係建構一個成熟嘅公民社會，你其實係需要。即係大家求同存異，互相包容地有一個討論嘅精神啊嘛。咁而一樣嘢，我哋覺得亦都不一定係因為你某一種人先至可以即係 我都唔否認嘅。 唔係，即係個意思係話未必一定係。其實我唔覺得一定係喺學院裏面讀多咗書就有你剛才講嗰種精神嘅，未必。第二就係話，即係如果我用話知識分子係 intellectual， 咁當用英文嘅 term 嚟講。咁其實我哋有冇辦法令到大更加多嘅人更加 intellectual 呢？ 嗯， 咁就即係於是乎係我哋要將嗰種你剛才講嗰種思考方法、求真嘅精神、批判嘅態度、懷疑嘅態度、求同存異嘅討論嘅態度，可以去推廣到更加多嘅人有。咁而一樣嘢就即係等於我剛才講啦，就其實並不是劃定話有一堆人就叫知識分子，佢哋有個責任咧，就要咁樣討論嘅。另外一啲人咧就可以粗口爛舌啦。 咁 即係 問題咁咯。即係馬山嘅其實同朱文個分歧好似未必好大。我自己咁諗， 我諗個問題係咁喎，馬山，你啱啱講推廣啊嘛，問題係推廣者是誰咧？ 嗯， 系咪一定要有啲人去推广？ 因为同埋我想补充啊，就系、是、你觉得要教育大众啊嘛，但系点样教育大众呢？即系朱文嘅意思就系、是、咁，可能嗰啲知识分子咪以身作则咯，佢唔系 示范啫， 示范啫嘛。 我个 point 亦都唔系话知识分子一定有呢个特质，但我从翻佢从事嗰门事业嘅嗰个特色，显示咗佢应该或者多数有呢个特性，亦都唔系话呢个特性其他行业一定冇。如果其他人冇嘅话，咁根本就冇理想可以达到啦。如果佢注定系唔可以理性讨论，咁咩都唔使讲嘅。所以我唔系话 exclusively 呢种特性、呢种精神、理性讨论嘅精神，就系知识分子有咯。而系我会觉得，因为佢个事业嘅特性，令到佢多数有呢、這个特呢、這个精神。咁佢应该喺呢个网络年代，当大家互相人身攻击嘅时候，可能示范多啲理性讨论嘅一個面向俾嗰啲可能性，俾嗰啲互相攻擊唔理性嘅人睇咯。我唔知道馬山，例如你寫好多評論文章，會唔會其實都有呢個示範？ 我都鬧人嘅有陣時，都冷嘲熱諷嘅。咁當然就係、是，但係當然 春秋不法嚟 嘅。但我諗其實嗰個樣嘢應該就不矛盾嘅。但係我諗就即係話你現在可能你最多可以。即係要求，即係其實所謂知識分子啊，唔知點樣界定啦。咁知識分子嘅人，即係自己去討論問題嘅時候，用多啲你剛才講嗰種態度，係咪佢就可以話要求其他普通人、所有人都係咁樣？我自己覺得喺網絡上係幾難做得到嘅。 咁 就 係 啊，咁就最後都係要翻去每一個人，即係話你能唔能夠去到某個位，即係話領略得到，其實你咁樣討論問題係唔得嘅。咁點樣去令到即係話更加多人覺得乜嘢係一個好嘅即係成熟嘅公民社會裏面嘅討論問題嘅方法呢？咁嗰樣嘢即係或者用我頭先講嘅講法，即係點樣令到多啲人更加 intellectual 呢？即係話透過譬如講事實啊、講道理啊、講比較嚴謹嘅推論啊等等，即係擺證據出嚟啊，然後用理性說服而不是一種情感宣泄嘅方式啊等等咁樣嚟到去講呢。咁樣咁呢一樣嘢我諗係即係我自己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做多啲啦，即係 我哋都做緊嘅， 係啊，即係包括呢個節目啦，咁樣諸如此類咁。 不過有一個問題咧，即係我見到其實馬生咧都其實喺頭先不斷嘅討論入邊都會使用到知識分子呢個詞語，咁其實即係你 因為上咗呢個節目啊嘛， 上咗船 啊，上咗呢個節目啊嘛。 即係其實你係咪內心都覺得都有啲人都仲可以叫知識分子，但係你嗰個界定嘅方式係咪即係同我哋一般好唔同？ 我自己一路都覺得即係。以前我聽緊某個老師講，佢覺得知識分子係一個 state of mind 嚟嘅，唔係一個 status 嚟嘅，即係話你一種諗嘢方法，即係話思考嘅方式。咁就即係嗰樣嘢，包括可能有冇懷疑嘅態度啊？即係如果用啊朱文頭先咁，佢可能要入世有嗰個德性上面嘅要求先至係嘅。咁呢樣嘢我自己就未必一定覺得係咯。我自己覺得可以有一啲即係人佢有一種求真嘅精神，咁尋求知識嘅精神。咁就於是從呢個角度嚟講，就同你譬如話擁有幾多學位，或者你個職業。可以係冇必然嘅關係嘅，即係例如我成日覺得，我覺得梁文道同埋梁國雄都係好 intellectual 嘅人，我覺得。 即係話都係知識分子嚟嘅喺我的角度嚟講。咁但係即係我唔覺得佢哋即係佢哋應該冇乜什麼好犀利嘅學位啊咁樣。咁但係就即係調翻轉頭，我會覺得學院裏面可能有一啲人可能唔係我覺得未必一定好 intellectual。 喂，最後一節你先講呢啲嘅， 話緊我哋馬生 唔係嘅。 點解最後一節先講呢啲嘅？ 唔係，但係嗰樣嘢係每個人都可以即係變得更加思考上面變得更加 intellectual。 即係仲有得救嘅嗰啲， 唔係咁，我哋都每個人都有一個學習與成長嘅過程㗎嘛。其實， 但係馬生，我又想翻翻去頭先提到，即係你都話可以做多啲嘅，其實知識分子即係可以令到大眾都 intellectual 啲。咁其實呢度，因為我同阿全可能都會做多好多普及嘅工作啊，講下哲學啊， 你威啲， 唔好咁講。即係我就想問，咁其實作為你譬如寫評論文章，你係點樣面對大眾嘅咧？即係你會唔會因為我哋強調知識分子要求真，但有陣時大眾可能會對你好多攻擊啊，又都唔啱聽嘅説話，咁你點樣拿捏嗰、那個？嗰個中庸之道，有冇面對過呢啲困難咧？ 唔係咁，梗有，但係即係第一，你要講你自己信嘅嘢啦。 即係堅持到嘅，仍然即係面對所有 嘅批評。其實你寫文章，尤其是如果你寫好長嘅時期，即係不斷咁寫嘅話，你自己唔信，你好難寫噶。即係話我手寫我心係最容易嘅。即係咁就你唔信你，然後不斷去猜度你嘅讀者想要啲乜嘢咧，係好困難嘅。即係話你好難寫得好嘅。咁就於是乎你自己信，咁如果你用頭先講嗰個講法嘅話，就係點樣令到可以將更加多嘅知識即係介紹到俾 或者理性討論嘅風範 啊理性討論就即係睇你點睇啦，咁樣咁就即係因為有好多時候如果在政治的範疇有些東西是意識形態來的，那就有些即於是乎有些很基本的價值其實人家未必一定相信，但是就說你仍然是可以用一個比較即是嚴謹的推論啊，即是說建基於某些理論或者事實啊，來到去即推展你自己的講法啊，這樣而不是用一種即是 教主式 是啦要將未用的 可以時間關係我們可以即總結一下啦，即今天我們講的就是說即係我哋仲需唔需要咧？特別咧係標籤呢個社會某一類人叫知識分子。 我可以放低呢個標籤。 係啦， 我從來都冇呢個包袱，好彩 我終於等低咗包袱啦。 其實似乎更加合理嘅就係，只要每個人都有即係求真嘅精神、懷疑嘅態度、好學嘅態度，同埋一個即係平等開放嘅講道理嘅一個討論態度啦。其實照計每一個人都可以係 知識分子。 所以最後我哋嘅總結就係、是。與其相信一小撮人，不如相信每一個人。多謝大家收睇，下集再見。